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。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。 2014年 TFBOYS 正式发行单曲《青春修炼手册》，想必在当时这首歌真的是响彻了街头巷尾，旋律活力跳动，歌词是朗朗上口，就是这首歌大火的原因之一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TFBOYS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 皮鞋擦亮，换上西装，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。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昂首大胆每一个地方。 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 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 想想， 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 这世界的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 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手慢动作重播。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穿穿穿穿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。战斗力，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 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刷刷刷刷 Boys.

从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，不去关心多一点。那吹着风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体面，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，人前笑得多婉言，苦涩的一并吞咽。任他和他住在另一个，从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，不去关心多一点。那追着公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体面，可惜只敢你以为的肤浅，人前笑得多婉言。